和尚哪里接近，为娘也好打破。 遵旨，官啊。 是。 我们妙中和尚哪儿接近，才和老佛爷要打坐。 是。 那的和尚呢？ 哟， 哪儿接近啊，才和老佛爷要打坐呢？ 观音堂接近。 观音堂接近啊。好的。 是。 启千岁， 嗯， 观音堂接近。 观音堂，你就告诉他们不得了吗？ 哎，这和尚带路，下问百驾观音堂。上谢问，多念万寿经啊！ 阿弥陀佛。 走啊！ 官儿啊，外头为什么这么鸡毛的喊叫的？ 奴才不知道啊。 快瞧瞧看， 这。下巴大 有 什么是寂寞的喊叫的？ 有一女子显冤。 女子显冤？ 真是。 好的，启千岁， 嗯， 有个女子显冤。 怎么着？有个女子显冤？ 是。 这儿没她的父母官吗？ 有啊。 这是 去吗？ 这是对诚心脚。 是。 帮去杀了他。 哎，杀了他。 别嘛。哎，慢着，后旨意。 哎，听信儿。 打破宝殿岂是杀人之所，看看女子身旁有状无状。 遵旨。哎，官儿啊， 这 这大佛宝殿上怎么能够杀人呢？ 可说是呢。 这谁的主意啊？ 奴才可不知道。 瞧瞧客， 这 女子身旁有状无状。 是 客。 是。下边的 有， 看看这女子身旁有状无状。 是，状子在此。 拿来。启千岁， 嗯， 有状子。 怎么着？他有状子。 哎， 嘿，孩儿啊，你的差事来了。 奴才有什么差事？ 命你跪在丹池以下，高声朗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念个太和老佛爷与咱家听。 这 可 是 可你倒是客呀。 哟，这不是客难吗？ 哎呀，不带你出来一色要跟着，有这么点差事还不够你蹭棱子的呢。 又蹭棱子了哟。 客 是 哪儿怨不了，但上这儿怨。 你哪儿那么些说的呢？ 是，哎，哎，倒是写珍珠点儿了，这怎么念？这 没有那么些说的。 句， 哎哎，我让你念状子，句呀，啊，句呀，啊，再句就躺下了。 是。去上告状吕宋的小调，请宣布喊冤事啊！ 哎，照这个样慢慢的往下念。 这，且瞧瞧，其梅武献学，强生宋国师之女，许字是金指挥，府旁为妻，廖立昌尚未和锦，胡文是否身遭非祸，赶急查问起了情由，方知是否因病复幼，尚未受职，现已服满，前往各处谢孝，经过双府孙氏门前，瘟疫中失落了玉镯一只，被孙女将拾去，时有刘媒婆从旁窥见，即此狂群 交绣鞋一只，领他个六彪在大街之上向师傅合掌，引他个人争斗一处，当今刘公道解劝并未公允。随即个赛彼时又出孙家庄，黑夜之间当上二命，一不雄情二不见证，不过又将师傅拿在公堂，以为星球暗无天日，师傅乃文弱书生不堪痛，组织的巨星屈招拘留监狱。且瞧瞧一闻此言惊骇异常，家中自有亲母一人衰朽卧病，是以情急紧依法律规定条例，既然上高府就不准停，还请就不全请医学勤家分众身份，则先接之死永无计及也，紧壮啊。且且请看， 嘿，真难为你啊， 说是的孩子才多大啊。 母后请看， 将那女子换进大佛宝殿，为娘要亲自问话。 遵旨，官啊。 这 将那女子唤醒，带进大佛宝殿，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 是，下不大 有 女子唤醒，带进大佛宝殿，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呢。 是，哪一女子太后唤你今天到啊？ 上下面啊，上面坐的是太和老佛爷，这旁坐的是我家千岁爷，有什么冤枉事啊，自管往上回，别害怕，都有大家呢啊。 是，王太千岁用笔 you 头怎么又嚷嚷上了？ 是啊， 太和老佛爷保佑离得近，惊了假杂假蛋的李丹呢？ 哟，奴才可担待不起啊。 我知道你担待不起，瞧瞧胳膊子的是对 这。我说下边的 哟， 你们要嚷嚷什么呀？吃多了撑的。 钱和爷的护卫， 钱爷的护卫啊，哎，出了京了不要这够使的，太和老佛爷宝座离得近，惊了驾砸下单，吃的你们干的。 是啊， 有人 还叫我滚下看吗？ 是， 叫我骂你们什么债券后债子呀，慢慢的说你的、啊、 皇太呀、啊

你呀、啊，跪下说话。 哎，叫他跪下。 跪下。 哎呀，啊，这是谁呀、啊？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 您没闻见这股子味儿吗？ 三曹对岸，你跟我说实话。 说话。 天子爷用笔。 招啊，你早干什么来着你？ 说是呢。 千岁呀， 好一个大胆的马

问那陈元礼呼 上进。